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好了，北京时间的9:16，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曼宁。今天呢是2021年7月30号，欢迎大家来收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的财富新动力。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呢抛出了互动话题，就是如果让您选择一台电动汽车的话，您会选择传统品牌还是新兴品牌呢？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7月29号，财政部网站发布消息显示，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为促进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自2021年8月1号起，要适当提高这个高纯生铁的进出口关税，调整之后啊，分别实行20%的出口税率。再来看8月1号起取消部分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的公告，自2021年8月1号起取消公告所附清单列示的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具体的执行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来界定。再来关注一下，发改委下达7.95亿元的投资，支持河南、四川、山西、浙江省暴雨、台风、洪涝灾害受灾严重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在今年7月以来，河南、四川、山西等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台风烟花两次登陆浙江，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了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国家发改委紧急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7.95亿元，专项用于河南、四川、山西、浙江暴雨、台风、洪水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灾后恢复重建。 再来关注29号发改委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表示，目前有14个省份出台了居民峰谷电价政策，峰谷电价价差相对较小，一些地方仅设定了平均平段电价和谷段电价，未设置高峰电价，且多数地方允许居民的用户自行选择是否执行峰谷电价。总的来看呢，这一次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对于居民用电价格影响是比较小的。再来看国家卫健委官网29号发布消息，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通知，其中提出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要深入评估本地区的人口发展形势、工作基础和政策实施风险，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及时提请省级人大或者是其常委会修订本省区市的人口与生育计划条例，重点对于生育调节、奖励与社会保障、普惠托育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和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决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遵循法治统一原则，注重与上位法的协调，做好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前后的奖励扶持和制约处罚措施的衔接，压实属地责任，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工作大局的稳定。我们再来关注7月29号，郑州市财政局、公安局、商务局、金融工作局和大数据管理局联合发布《郑州市车辆受损报废的车主购置新车补贴办法》，明确提出，在本次水灾当中，受损报废的郑州本地牌照，也就是豫 A 和豫 V 的民用汽车，车主本人重新购置车辆可以申请补贴。补贴内容是，在向机动车回收和拆解企业申请报废拆解业务的时候免收托运费用，在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上牌时免收机动车号牌费、行驶证和登记证的工本费，购置新能源汽车享受购车补贴，补贴由基础补贴和差异化补贴两部分组成，基础补贴为每辆车5000元，差异化补贴根据受损报废车辆的行驶年限来执行，行驶0到3年的车辆补贴为10000元，行驶3到6年的车辆补贴为8000元，行驶6年以上的车辆补贴为5000元。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强势反弹之后，29号沪深 A 股和港股也全线反弹，收盘上证指数涨 1.49%， 报3411.72点，重新站上了3400点，深成指涨 3.04%， 报14515.32点，创业板指涨势呢是更为强势的，涨 5.32%， 报3459.72点，两市成交额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鼓励大家积极的举报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设立的举报热线是010-8779-2097，010-8779-2097，以及举报的微信公众号自行车与电动车啊，这个名字就叫自行车与电动车。企业和行业协会将会对举报个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再来关注一下29号，首旅集团的董事长宋宇表示，如果压力测试和试运营中发现确实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呢，环球度假区可能会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那如果这两项工作都非常顺利呢，那么最终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园时间就会非常的明确了。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管委了解到园区呢将以环球主题公园为基础，抢抓文化和旅游、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发展机遇，促进高端文旅产业聚集，在园区周边形成5到10公里的强势影响区和30公里的联动影响区，辐射京津冀。再来看看企业方面的消息，天猫国际发布商家服务新举措，保证金可以支用入住提速到了15天。29号，天猫国际发布3大商家服务新举措，包括8月1号到11月15号期间，开放平台商家申请临时支用保证金，最高额度可以达50%，释放之后可以用于营销、物流等费用。新的商家可以进入资质审核绿色通道，专属小二呢会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部分资质可在延长的规定时间内候补。那么入驻开店的时效由原来的30天缩短到了15天。新商家专属的入驻服务中心将会提供跨境业务专家1对1的开店指导，同时通过专属的直播课程线上来进行宣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听听 FM 的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呢，已经有我们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留言。我们看到燕林他说，目前还没有考虑要买什么品牌的电动车，一是呢没有指标，二是对于电动车还属于观望的状态当中。然后奋斗者说，50的小电动汽车就很喜欢4牌楼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张伯荣说，哎呀，这个不开车没有什么话语权就静静的听着了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还有4牌楼他说想在海南买一辆电动车，但是不知道半年不开会怎么样。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燕玲还说电动汽车的电池续航能力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一般情况下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他说当然是选择传统的老品牌了，比如说奔驰、宝马、大众都有电动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那就是传统的造车企业如果要开始去发力电动车领域了，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劣势呢？待会儿呢，我们就会来一起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白猫黑猫他说暂时不考虑电车，开起来没有驾驶乐趣喜欢手动挡 等国家哈出台这个净开燃油车的时间表的时候哈，就再去考虑买电车。那您的这个哈就属于被动的去选择了哈。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会选比亚迪，这个国产的价格会便宜不少。哎，这个也是大家所考虑的问题之一。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呢，也会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新浪汽车主编郭博来和我们连线，聊一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跟大家说一个这样的消息哈，北京时间的7月13日晚上，大众集团在德国发布了它新的2030战略啊，新时代的汽车，那么电池软件出行服务明确成为了大众未来的业务增长点，特别是电池和软件。那么从今年开始呢，已经成为了集团投资的重点领域。按照规划，到2030年，大众除了是汽车制造商，还将是全球领先的电动动力电池的供应商以及车用软件的服务商。那我们今天啊，就这个话题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新浪汽车的主编郭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郭博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教您。大众啊，它是一个传统的车企啊，我们说它传统的内燃机的汽车业务可以说一直是非常不错的。那您觉得大众这一次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布局呢？ 我觉得其实不光是大众了，在更早一点，其实是很相近的时间，奔驰也提出了自己的这个2030或者40战略的，就是大家都在针对10年甚至20年后进行一个布局。 嗯， 传统的这些汽车巨头他们都在这种这个长期战略中提出了全面的向电动化的转型。当然其中德国的汽车企业以这两家为代表是相对比较激进的了啊，可能日系的企业会提的目标没有这么激进，但是这个转变的趋势是大家都认可的，都觉得电动化是未来的方向。 也就是说其实几乎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车企都已经开始哈、往这个方向去发力了。 对， 那么大众这次的发力点哈、我们刚才说了是电池和软件，那么我们先聊聊啊、就这个电池板块而言，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电池做得比较好的，比如说像松下啊、宁德时代等等，它是专门生产电池的厂商，那么大众和这些厂商相比，您觉得它是不是有足够的竞争力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大众汽车的这一个2030年的战略规划，你会发现它尤其是关于电池这一块，它的核心目标并不真的是要去做一个生产电芯的企业。抱歉，他想做的其实是一个制定标准的企业，就像在传统燃油车时代一样，他决定了 ABC 级车的标准啊，他决定了这个比如说排放的标准、发动机的标准。他其实想在电动车的时代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他虽然说他是电池供应商，但是比如这里面提到他在欧洲建立工厂，在亚洲建立工厂，其实还是会寻找合作伙伴。那合作伙伴当中也包括了宁德时代呀、包括日韩的一些这个电池企业，所以在这其中他并不是说要真的从原料开始就完全的自己去生产电池，我觉得这也不现实。但是呢，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提到的要统一电池规格， 那这个其实就是想建立新时代的标准。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然这个是长期目标了，短期目标来看，其实从目前看包括这个锂原料的上游供应以及大家预判未来几年整个车用锂电池这个行业的需求，这其中是存在一个差额的。所以未来几年可能锂电池行业本身就会迎来一个投资高峰，那在这个过程中，像大众这样的这个汽车巨头企业去参与锂电池车用锂电池的投资，也是增强它供应链安全的一个手段。所以我觉得是基于这么一个短期跟长期的目标。但是你如果说它真的变成一个宁德时代或者变成一个松下我觉得这可能并不现实。它一定是通过建立标准，在电池领域建立标准的模式去形成一个拉着小伙伴的这么一个像联盟一样的形式。 如果说刚才像您说的哈，他想做一个就是制定标准者哈，那可能是不是这个时间可以数以年几十年计了？ 很有可能，因为他现在这个战略是2030年嘛。如果我们以今年算是9年，但其实一般来说，对像大众这样的企业他们内部在做战略规划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5年、10年、15年，就类似我们国家的5年计划一样。他可能会有更长期的目标，只是他觉得现在还不适合拿出来说。但是呢，可能为了下一个10年的更长期的目标，我在这个10年要先做一些东西。比如说，那如果我们判定他在下一个10年下个10年他想真的去引领这个行业的比如说电池的标准然后实现比如说电池标准的统一、可更换等等，那他这个10年就需要怎么讲？因为它毕竟是个商业机构嘛，它不像政府能够直接推一个标准。对，那它这个10年可能就要先建立一个自己的企业标准，然后呢，给它足够的销售的量，让它变成被行业和消费者认可的，并且对其中带来便利。然后，那这个时候我再去比如说，当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范围和用户接受度，我再去联合一些小伙伴，电池的企业、汽车的企业，说 OK， 那大家把它上升成一个行业的标准。这样的故事过去是在汽车行业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了，但是我觉得他提到统一规格这个事儿，其实是能非常明显的看到他有继续在新的时代、新的电动汽车的时代去建立掌握标准、建立壁垒，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个想法的。 那如果说统一规格的话您觉得哈，对于消费者或者是对于车企来说，它都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好处当然是说从产品的角度来讲它具备可更换性嘛，就像现在换电模式大家也在探讨，那其实如果所有的车都有统一的这个电池的大小啊、尺寸啊、接口，那在做换电模式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打破品牌壁垒。那就像加油站都用统一标号的汽油，那不论它是中石油还是中石化，你加起来都很放心。那电池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个人不觉得这是一个企业能做到的事儿，或者我个人不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企业做的事儿。我觉得尤其是对一个区域市场，比如像中国、欧洲、北美，就是对于一个区域的或者一个国家市场来讲，这样的标准其实至少必须是由政府来主导可能未见得是政府来实际操作，但必须要由政府来主导，它才有可能这个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安全、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包括这个我们说商业当中其实也是存在竞争跟合作关系的，包括对商业的竞合关系当中的这些不同的企业个体如何去兼顾因为我不能说比如大众你很大，那就比如说这个标准就完全由你来制定。商业机构它一定是只追逐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那其他的企业的公平性如何保证等等，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政府来主导做的事情。 确实。那除了这个电池它的这个板块有这个发力的点而言哈，另外就软件来看大众是不是有自己的优势？我们说现在软件其实包括华为还有特斯拉做的都是蛮不错的。那大众从之前来讲它好像并没有在软件这个地方有这个非常大的发力。您觉得它这个时候布局这一个领域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是劣势吗？ 其实大众汽车在这个2030战略公布之前，它就已经做了很多关于车用软件方面的工作。包括组建他的团队，应该是最早是在前年，他其实就在欧洲组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专门做汽车软件的开发、攻坚等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大众的 ID 系列的电动车 ID4、ID6 这样的车型，在上市之前 我印象里是去年吧，其实也曾经有过一些消息，有好有坏。当然好的是说它的车用软件这个终于开始跟比如像特斯拉这样的有接近了，有追上整个行业前端的步伐。但不好的是说，为什么5000个8000个这个软件工程师做出来的软件还是有很多 bug， 甚至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一块对于大众这样的传统车企来说一定是它的短板，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其实不光是大众，可能对其他车企来说也一样啊，因为软件尤其是基于大量的海量的用户数据的软件的应用分析，这种数据的分析，然后回过头来它在对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些数据跟软件分析对自动驾驶在产生作用，整个这一套运营逻辑其实完全是来自互联网的。那在这其中包括国内我们能看到的做的比较好的，其实也是一些至少具备互联网基因的企业比如我们常提到的这个造车新势力啊等等。 嗯， 这其实并不是说谁跟谁的技术水平差多少，或者工程师能力差多少，或者多一两个少一两个，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整个业务架构的搭建。那比如对车企来说，他去搭建这样的一个架构，可能他真的需要从互联网的企业里面去找一个大拿来帮他做好这个搭建，他才能，因为软件嘛，他才能跑起来，对吧？这些数据才能在里面真的产生价值。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对大众来说，他我个人判断他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也需要蛮长的一个时间。然后他自己在这个战略当中也提到，就是他们也会分比如说1.0 啊1.1 啊2.0 啊不同的这么一个迭代，就说明他对自己的现状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的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他提到未来会软件带来的收入会成为他作为这个企业一个核心的收入来源我觉得这个应该怎么讲，这个应该还蛮难的，而还需要更多接受的时间。比如说而且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比如说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一些软件功能订阅收费在北美市场跟欧洲市场其实接受度都还不错，但是在中国市场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反感度会比较高这就是原因在于每个市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可能未来中国市场也会有变化比如说年轻的一代消费者更愿意或者更认可花钱购买服务这件事儿，就是无形的商品嘛但是我觉得中国市场还是有它的特殊性。那目前来看，全球汽车市场当中，尤其是在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和智能化的领域，中国市场又是走在前面，量又最大的。那我觉得如果要做软件的生意的话，就必须认真的把中国市场的需求作为主力的需求去考虑，而不能像以前一样，我开发一个车型是全球车型，然后在这其中可能来自中国市场的需求和意见占25%、15%，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确实。那在您看来哈，是不是说这个未来这种传统的车企哈都会在新能源的领域发力，只不过是他们可能发力的点可能不完全相同啊？ 对，就是现在基本上全球的，不敢说100%吧，就绝大多数的车企都达成了一个共识，是电动化和智能化一定是未来这个汽车行业的方向。这也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应该说百年来的最重大的一次变革，可能相当于当初汽车被发明这种程度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在具体的方向或者说这个技术路线的选择上，大家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欧洲车企早几年间是看好新能源的，然后呢随着像锂电池为主的电动汽车在北美在中国市场爆发他们现在在努力的追赶这个步伐，但同时他们也没有放松对新能源的商业化的考量。而在日本这个方面呢，一直像以丰田为代表的日系车企一直是主推这个混合动力但是也是同样看到了中国和北美市场电动车的这个爆发之后，他们回过头来说其实我们做混动车的是可以把电动车做好甚至做得更好就大家都在有补课的这个趋势在里面。但是呢都认同电是未来的方向，只不过我这个电从哪来我这个电的车用的电池究竟是用锂的，是三元锂的还是磷酸铁锂的等等从成本啊从安全各家有一些不同的考虑吧。包括汽车行业本身有一个供应链安全的概念，比如说同样现在你会发现很多车企同样是锂电池的车型，它除了三元锂电池也会用磷酸铁锂电池，一方面是为了成本，另一方面很重要就是它要保证它的电池供应商不能只有一家甚至不能只有两家当一旦出现一些 比如说某个供应商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不会影响它的整个供应链和产品的这个生产。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行业有，它毕竟是制造业的皇冠嘛，它有很多它的特殊性啊规律在里面，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选择吧。但是另外在智能化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消费者现在不太有这个自我认知，但其实我们已经是全球在汽车的智能网联方面最先进的市场和国家了，而且这里面的这个先进背后的软件硬件其实都依赖于我们本土的企业啊品牌啊技术力量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奔驰宝马这样的全球的品牌，他们在进入中国的时候，他的汽车的那块大屏里面的所有的功能都要跟本土的互联网企业合作啊。当然这不是说一个单纯的说就是所谓民族自豪感，而是说我们真的在这一块提供给消费者的服务是领先于全球的，无论是我们的4G 5G 网络的速度质量，还有我们的软件匹配，包括车机功能的开发，对吧，云识别做的最好的也是国内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我们就是中国的汽车企业和相关的零部件，也不能叫零部件企业，相关的这些互联网企业吧，能够回过头来在新的这个变化的时代，汽车行业变化的时代反向输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啊。 嗯，确实，那也就是说其实未来啊，要是想要传统车企把电动车这一块做好的话，其实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者还是需要充分的去考虑进去的。 对，因为我们目前中国汽车市场当中，新能源汽车的无论绝对的销售数量还是占比还是增速，都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啊。在2021年，我们在这个疫情之后嘛，因为2020年是疫情，2021年很多同比数据都比较高，但即使在比较高的情况下，你会看到整体市场可能是两位数的增长，而新能源市场平均每个月都是三位数以上的增长，都是超过100%的。那这种增速，包括我们今年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肯定是突破200万辆嘛，在整个市场当中已经快占到10%的比例了啊，甚至有可能今年就能达到10%啊，这个绝对数量就以及这个占比都是超过其他任何市场的。所以当大家今天全球的汽车企业都说我们要转向新能源汽车啊，这个我们处在转变过程中，一定会存在一些还在试验状态的产品，对吧，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未来的新能源车就是什么样啊。包括大众系列推出的现在的 ID6 ID4， 我觉得也不能代表这个5年甚至3年后的 ID 就是什么样，就大家也在做一些尝试，但这种尝试快速的迭代以及尝试只有在中国市场才能够被快速的验证出来啊，而在其他市场你要做这种验证，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啊，以及这个可能遭遇失败的概率，其实都对企业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而等到他们真正都试验好了，找到了下一代的电动化汽车的这个成熟的套路模板，典型的这个用户需求都是什么样的时候，会发现这里面很多决定性的需求啊，都来自于中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消费者。 嗯，确实，好的，非常感谢顾博今天跟我们的连线，那有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挂线了。 哎，好的，谢谢。 好的，再见。 嗯，再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北京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我们的北京时间的客户端呢，收看或者是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些更有趣的话题。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